第109回，后方魂五儿成错爱，还孽债迎女反真缘。话说宝钗叫袭人问出缘故，孔宝玉悲伤成疾，便将黛玉临死的话与袭人假作闲谈，说是 人生在世有义有情，到了死后各自干各自的去了，并不是生前那样，个人死后还是这样。活人虽有痴心，死的竟不知道。况且林姑娘既说先去，她看凡人是个不堪的浊物，哪里还肯混在世上，只是人自己疑心，所以招些邪魔外祟来缠绕了。 宝钗虽是与袭人说话，原说给宝玉听的，袭人会意，也说是 没有的事，若是林姑娘的魂灵还在园里，我们也算好的，怎么不曾梦见一次。 宝玉在外闻听的，细细的想道，果然也奇，我知道林妹妹死了，哪一日不想几遍，怎么从没梦过，想是她到天上去了，瞧我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，所以梦都没有一个，我就在外间睡着，或者我从园里回来，她知道我的实心，肯与我梦里一见，我必要问她实在哪里去了。我也时常祭奠，若是果然不理我这浊物，竟无一梦，我便不想他了。主意已定，便说 我今夜就在外间睡了，你们也不用管我。 宝钗也不强他，只说 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你不瞧瞧太太因你园里去了，急得话都说不出来，若是知道还不保养身子，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说我们不用心。 宝玉道，白这么说罢了，我坐一会子就进来，你也乏了，先睡吧。 宝钗知他必进来的，假意说道，我睡了，叫袭姑娘伺候你吧。 宝玉听了正合机宜，后宝钗睡了，他便叫袭人设月，另铺下一副被褥，常叫人进来瞧二奶奶睡着了没有。宝钗故意装睡，也是一夜不宁。那宝玉知是宝钗睡着，便与袭人道， 你们各自睡吧，我又不伤感，你若不信，你就服侍我睡了再进去，只要不惊动我就是了。 袭人果然服侍他睡下，便预备下了茶水，关好了门，进里间去照应一回，各自假寐。宝玉若有动静再未出来。宝玉见袭人等进来，便将做羹的两个婆子支到外头，他轻轻地坐起来，暗暗地住了几句，便睡下了，欲与神交。起初再睡不着，以后把心一静便睡去了，岂知一夜安眠直到天亮。宝玉醒来，是眼坐起来想了一回，并无有梦，便叹口气道， 正是悠悠生死别经年，魂魄不曾来入梦。 宝钗却一夜反没有睡着，听宝玉在外面念这两句，便接口道， 这句又说莽撞了，如若林妹妹在世又该生气了。 宝玉听了反不好意思，只得起来搭讪着往里间走来，说 我原要进来的，不觉得一个盹儿就打着了。 宝钗道， 你进来不进来与我什么相干。 袭人等本没有睡，眼见他们两个说话，急忙倒上茶来，一见老太太那边打发小丫头来问， 宝二爷昨睡得安顿吗？若安顿时，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过去。 袭人便说， 你去回老太太，说宝玉昨夜很安顿，回来就过来。 小丫头去了。宝钗起来梳洗了，莺儿、袭人等跟着先到贾母那里行了礼，便到王夫人那边，启至凤姐都让过了，仍到贾母处。见他母亲也过来了，大家问起：“ 宝玉晚上好吗？” 宝钗便说：“ 回去就睡了，没有什么。” 众人放心，又说些闲话。只见小丫头进来说：“ 二姑奶奶要回去了，听说孙姑爷那边人来到大太太那里说了些话，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边说不必留了，让她去吧。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边哭呢，大约就过来此老太太。” 贾母众人听了，心中好不自在，都说：“ 二姑娘这样一个人，为什么命里遭着这样的人，一辈子不能出头，这便怎么好？” 说着迎春进来，泪痕满面，因为是宝钗的好日子，只得含着泪辞了众人要回去。贾母知道她的苦楚，也不便强留，只说道：“ 你回去也罢了，但是不要悲伤，碰着了这样人也是没法儿的。过几天我再打发人接你去。” 迎春道：“ 老太太始终疼我，如今也疼不来了，可怜我只没有再来的时候了。” 说着眼泪直流，众人都劝道：“ 这有什么不能来的，比不得你三妹妹，隔得远，要见面就难了。” 贾母等想起探春，不觉也大家落泪，只为是宝钗的生日，即转悲为喜，说：“ 这也不难，只要海江平静，那边亲家调进京来，就见得着了。” 大家说：“ 可不是这么着呢。” 说着迎春只得含悲而别，众人送了出来，仍回贾母那里，从早至暮又闹了一天。众人见贾母老法，各自散了，独有薛姨妈辞了贾母，到宝钗那里说道：“ 你哥哥是今年过了，只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时候，减了等才好赎罪。这几年叫我姑姑伶仃怎么处？我想要与你二哥哥完婚，你想想好不好？” 宝钗道：“ 妈妈是为着大哥哥娶了青虎怕的，所以把二哥哥的事犹豫起来。据我说，很该就办。邢姑娘是妈妈知道的，如今在这里也很苦，娶了去虽说我家穷，究竟比他傍人门户好多着呢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 你得便的时候就去告诉老太太，说我家没人，就要拣日子了。” 宝钗道：“ 妈妈只管同二哥哥商量，挑个好日子过来和老太太大太太说了，娶过去就完了一宗事，这里大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才好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 今日听见史姑娘也就回去了，老太太心里要留你妹妹在这里住几天，所以她住下了。我想她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呢，你们姊妹们也多叙几天话。” 宝钗道：“ 正是呢。” 于是薛姨妈又坐了一坐，出来辞了众人回去了。却说宝玉晚间归房，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梦，或者他已经成仙， 所以不肯来见我这种拙人也是有的，不然就是我的性儿太急了，也未可知。 便想了个主意，向宝钗说道： 我昨夜偶然在外间睡着，似乎比在屋里睡得安稳些，今日起来心里也觉清静些。我的意思还要在外间睡两夜，只怕你们又来拦我。 宝钗听了，明知早晨他嘴里念诗是为着黛玉的事，想来他那个呆性是不能劝的，倒好叫他睡两夜，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罢了。况间昨夜听他睡的倒也安静，便道： 好没来由，你只管睡去，我们拦你做什么？但只不要胡思乱想，招出些邪魔外祟来。 宝玉笑道： 谁想什么？ 袭人道： 依我劝二爷，竟还是屋里睡吧，外边一时照应不到，着了风倒不好。 宝玉未及答言，宝钗却向袭人使了个眼色，袭人会意，便道： 也罢，叫个人跟着你吧，夜里好倒茶倒水的。 宝玉便笑道： 这么说你就跟了我来。 袭人听了倒没意思起来，当时飞红了脸，一声也不言语。宝钗素知袭人稳重，便说道： 他是跟惯了我的，还叫他跟着我吧，叫麝月五儿照料着也罢了。况且今日他跟着我闹了一天也乏了，该叫他歇歇了。 宝玉只得笑着出来。宝钗因命麝月五儿给宝玉仍在外间铺设了，又嘱咐两个人睡醒些，要茶要水都留点神儿。两个答应着出来，看见宝玉端然坐在床上，闭目合掌，居然像个和尚一般，两个也不言语，只管瞅着他笑。宝钗又命袭人出来照应，袭人看见这般却也好笑，便轻轻的叫道： 该睡了，怎么又打起坐来了？ 宝玉睁开眼看见袭人，便道： 你们只管睡吧，我坐一坐就睡。 袭人道： 因为你昨日那个光景，闹得二奶奶一夜没睡，你再这么着成何事体？ 宝玉料着自己不睡都不肯睡，便收拾睡下。袭人又嘱咐麝月等几句，才进去关门睡了。这里麝月、五儿两个人也收拾了被褥，伺候宝玉睡着，各自歇下。哪知宝玉要睡越睡不着，见他两个人在那里打扑，忽然想起那年袭人不在家时，晴雯、麝月两个人服侍，夜间麝月出去，晴雯要唬他，因为没穿衣服着了凉，后来还是从这个病上死的。想到这里，一心已在晴雯身上去了，忽又想起凤姐说五儿给晴雯托了个影儿，因又将想晴雯的心肠移在五儿身上，自己假装睡着，偷偷的看到五儿，越瞧越像晴雯，不觉呆性复发。听了听，里间已无声息，只是睡了，却见麝月也睡着了，便故意叫了麝月两声，却不答应。五儿听见宝玉唤人，便问道： 二爷要什么？ 宝玉道：我要漱漱口。 五儿见麝月已睡，只得起来重新捡了蜡花，倒了一盅茶来，一手托着漱盂，却因赶忙起来的，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红绫子小袄，松松的挽着一个簪儿。宝玉看时，居然晴雯复生，忽又想起晴雯说的 早知单个虚名，也就打个正经主意了。不觉呆呆的呆看，也不接茬。那五儿自从方官去后，也无心进来了。后来听见凤姐叫他进来服侍宝玉，竟比宝玉盼他进来的心还急。不想进来以后，见宝钗袭人一般尊贵稳重，看着心里实在敬慕。又见宝玉疯疯傻傻，不似先前风致。又听见王夫人为女孩子们和宝玉玩笑都撵了，所以把这件事搁在心上，倒无一毫的儿女私情呢。怎奈这位呆爷今晚把他当作晴雯，只管爱惜起来。那五儿早已羞得两颊潮红，又不敢大声说话，只得轻轻地说道：“ 二爷漱口啊。” 宝玉笑着接了茶在手中，也不知道漱了没有，便笑嘻嘻地问道：“你和晴雯姐姐好不是啊？”五儿听了摸不着头脑，便道：“ 都是姐妹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” 宝玉又悄悄地问道：“晴雯病重呢，我看她去，不是你也去了吗？”五儿微微笑着点头。宝玉道：“你听见她说了什么没有？”五儿摇着头道：“ 没有。” 宝玉已经忘神，便把五儿的手一拉，五儿急得红了脸，心里乱跳，便悄悄说道：“ 二爷有什么话只管说，别拉拉扯扯的。” 宝玉才放了手，说道：“他和我说来着，早知当了个虚名，也就打正经主意了，你怎么没听见吗？”五儿听了这话，明明是轻薄自己的意思，又不敢怎么样，便说道：“ 那是他自己没脸，这也是我们女孩家说的吗？” 宝玉着急道：“你怎么也是这么个道学先生？我看你长得和他一模一样，我才肯和你说这个话，你怎么倒拿这些话来糟蹋他？”此时五儿心中也不知宝玉是怎么个意思，便说道：“ 夜深了，二爷也睡吧，别紧着坐着，看着凉。刚才奶奶和袭人姐姐怎么嘱咐了？” 宝玉道：“我不凉。”说到这里，忽然想起五儿没穿着大衣服，就怕她也像晴雯着了凉，便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穿上衣服就过来？”五儿道：“ 爷叫得紧，哪里有进得穿衣裳的空？要知道说这半天话时，我也穿上了。” 宝玉听了，连忙把自己盖的一件月白绫子棉袄接起来，递给五儿，叫他披上。五儿只不肯接，说：“ 二爷盖着吧，我不凉，我凉我有我的衣裳。” 说着回到自己铺边，拉了一件长袄披上，又听了听，麝月睡得正浓，才慢慢过来说：“ 二爷今晚不是要养神了吗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只告诉你吧，什么是养神，我倒是要预先的意思。”五儿听了越发动了疑心，便问道：“ 一什么仙？” 宝玉道：“你要知道这话长着呢，你挨着我来坐下，我告诉你。”五儿红了脸笑道：“ 你在那里躺着，我怎么坐呢？” 宝玉道：“这个何妨，那一年冷天也是你麝月姐姐和你晴雯姐姐玩，我怕冻着她，还把他揽在被窝里卧着呢，这有什么的？大凡一个人，总不要酸文假醋才好。”五儿听了，句句都是宝玉调戏之意，哪知这位呆爷却是实心实意的话。五儿此时走开不好，站着不好，坐下不好，倒没了主意了，竟微微的笑着道：“ 你别混说了，看人家听见这是什么意思。怨不得人家说你专在女孩身上用功夫， 你自己放着二奶奶和袭人姐姐，都是仙人似的，只爱和别人胡缠。明儿再说这些话，我回了二奶奶，看你什么脸见人。 正说着，只听外面咕咚一声，把两个人吓了一跳。里间宝钗咳嗽了一声，宝玉听见，连忙努嘴儿。五儿也就忙忙的熄了灯，悄悄的躺下了。原来宝钗、袭人因昨夜不曾睡，又兼日间劳乏了一天，所以睡去都不曾听见他们说话。此时院中一响，早已惊醒，听了听也无动静。宝玉此时躺在床上，心里疑惑，莫非林妹妹来了，听见我和五儿说话，故意吓我们的。翻来覆去胡思乱想，五更以后才朦胧睡去。却说五儿被宝玉鬼混了半夜，又见宝钗咳嗽，自己怀着鬼胎，生怕宝钗听见了，也是思前想后，一夜无眠。次日一早起来，见宝玉尚自昏昏睡着，便轻轻地收拾了屋子。那时麝月已醒，便道：“ 你怎么这么早起来了？你难道一夜没睡吗？” 五儿听这话，又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，便只是讪笑，也不答言。不一时，宝钗、袭人也都起来，开了门见宝玉上睡，却也纳闷：“ 怎么外边两夜睡得到这般安稳？” 及宝玉醒来，见众人都起来了，自己连忙爬起，揉着眼睛，细想昨夜又不曾梦见，可是仙人露阁了。慢慢的下了床，又想昨夜五儿说的宝钗、袭人都是天仙一般，这话却也不错，便怔怔的瞅着宝钗。宝钗见他发怔，虽知他为黛玉之事，却也定不得梦不梦，只是瞅着自己，倒不好意思，便道：“ 二爷昨夜可真遇见仙了吗？” 宝玉听了，直到昨晚的话宝钗听见了，笑着勉强说道：“这是哪里的话？”那五儿听了这一句，越发心虚起来，又不好说的，只得且看宝钗的光景。只见宝钗又笑着问五儿道：“ 你听见二爷睡梦中和人说话来着吗？” 宝玉听了，自己坐不住，搭讪着走开了。五儿把脸飞红，只得含糊道：“ 前半夜倒说了几句，我也没听真，什么担了虚名，又什么没打正经主意，我也不懂，劝着二爷睡了，后来我也睡了，不知二爷还说来着没有。” 宝钗低头一想， 这话明是为黛玉了，但近着叫他在外头，恐怕心邪了，招出些花妖月子来。况见他的旧病原在姊妹上情重，只好设法将他的心意挪移过来，然后能免无事。 想到这里，不免面红耳热起来，也就讪讪的进房梳洗去了。且说贾母两日高兴，略吃多了些，这碗有些不受用，第二天便觉着胸口饱闷，鸳鸯等要回贾政，贾母不叫言语，说：“ 我这两日嘴馋些，多吃了点子，我饿一顿就好了，你们快别吵嚷。” 于是鸳鸯等并没有告诉人。这日晚间，宝玉回到自己屋里，见宝钗自贾母、王夫人处才请了晚安回来。宝玉想着早起之事，未免懒言抱残。宝钗看他这样，也晓得是个没意思的光景，应想着 他是个痴情人，要治他的这病，少不得仍以痴情治之。 想了一回，便问宝玉道：“ 你今夜还在外间睡去罢了。 宝玉自觉没趣，便道：里间外间都是一样的。宝钗意欲再说，反觉不好意思。袭人道： 爸呀，这倒是什么道理呢？我不信睡得那么安稳。 五儿听见这话，连忙接口道： 二爷在外间睡，别的倒没什么，只是爱说梦话，叫人摸不着头脑，又不敢驳他的回。 袭人便道： 我今日挪到床上睡睡，看说梦话不说，你们只管把二爷的铺盖铺在里间就完了。 宝钗听了也不作声，宝玉自己惭愧不来，哪里还有犟嘴的份儿，便依着搬进里间来。一则宝玉负愧，欲安慰宝钗之心；二则宝钗恐宝玉私欲成疾，不如假以辞色，使得稍觉亲近，以为移花接木之计。于是当晚袭人果然挪出去，宝玉因心中愧悔，宝钗欲笼络宝玉之心，自过门至今日方才如鱼得水，恩爱缠绵，所谓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的了，此事后话。且说次日，宝玉宝钗同起，宝玉梳洗了先过贾母这边来，这里贾母因疼宝玉，又想宝钗孝顺，忽然想起一件东西，便叫鸳鸯开了箱子，取出祖上所遗的一个汉玉珏，虽不及宝玉他那块玉石，挂在身上却也稀罕。鸳鸯找出来递与贾母，便说道： 这件东西我好像从没见的，老太太这些年还记得这样清楚，说是哪一箱什么夹子里装着，我按照老太太的话一拿就拿出来了，老太太怎么想着拿出来做什么？ 贾母道： 你哪里知道，这块玉还是祖爷爷给我们老太爷，老太爷疼我，临出嫁的时候叫了我亲手递给我的，还说这玉是汉时所配的东西，很贵重，你拿着就像见了我的一样。我那时还小，拿了来也不当什么，便撩在箱子里。到了这里，我见咱们家的东西也多，这算的什么，从没带过，一撩便撩了六十多年。今儿见宝玉这样孝顺，他又丢了一块玉，故此想着拿出来给他，也像是祖上给我的意思。 一时宝玉请了安，贾母便喜欢道： 你过来，我给你一件东西瞧瞧。 宝玉走到床前，贾母便把那块汉玉递给宝玉，宝玉接来一瞧，那玉有三寸方圆，形似甜瓜，色有红晕，甚是精致。宝玉口口称赞，贾母道： 你爱吗？这是我祖爷爷给我的，我传了你吧。 宝玉笑着请了个安谢了，又拿了要送给他母亲瞧。贾母道： 你太太瞧了，告诉你老子，又说疼儿子不如疼孙子了，他们从没见过。 宝玉笑着去了，宝钗等又说了几句话，也辞了出来。自此贾母两日不进饮食，胸口仍是结闷，觉得头晕目眩，咳嗽。邢王二夫人、凤姐等请安，见贾母精神尚好，不过叫人告诉贾政，立刻来请了安。贾政出来，即请大夫看脉。不多一时，大夫来诊了脉，说是有年纪的人停了些饮食，感冒些风寒，略消导发散些就好了。开了方子，贾政看了，知是寻常药品，命人煎好进服。 以后贾政早晚进来请安，一连三日不见稍减。贾政又命贾琏 打听好大夫，快去请来瞧老太太的病。咱们家常请的几个大夫，我瞧着不怎么好，所以叫你去。 贾琏想了一想说道，记得那年宝兄弟病的时候，倒是请了一个不行医的来瞧好了的，如今不如找他。贾政道， 医道确实极难的，遇事不姓石的大夫倒有本领，你就打发人去找来吧。 贾琏急忙答应去了，回来说道，这刘大夫新进出城教书去了，过十来天进城一次，这时等不得，又请了一位，也就来了。 贾政听了只得等着不提。 且说贾母病时，何宅女眷无日不来请安。一日众人都在那里，只见看园内腰门的婆子进来回说， 园里的栊翠庵的妙师傅知道老太太病了，特来请安。 众人道，他不常过来，今儿特地来，你们快请进来。 凤姐走到床前回贾母，秀烟是妙玉的旧相识，先走出去接她。只见妙玉头戴妙长髻，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绸袄，外罩一件水田青缎镶边长背心，拴着秋香色的丝绦，腰下系着一条淡墨画的白绫裙，手执螯尾念珠，跟着一个侍儿飘飘曳曳的走来。 秀烟见了问好，说是 在园内住的日子，可以常常来瞧瞧你。既然因为园内人少，一个人轻易难出来，况且咱们这里的腰门常关着，所以这些日子不得见你，今儿幸会。 苗玉道， 桃李你们是热闹场中，你们虽在外园里住，我也不便常来亲近。如今知道这里的事情也不大好，又听说是老太太病着，又惦记你，并要瞧瞧宝姑娘，我哪管你们的关不关，我要来就来，我不来你们要我来也不能啊。 秀烟笑道， 你还是那种脾气。 一面说着一到贾母房中，众人见了都问了好。妙玉走到贾母床前问候，说了几句套话，贾母便道， 你是个女菩萨，你瞧瞧我的病可好得了好不了。 苗玉道， 老太太这样慈善的人，寿数正有呢，一时感冒吃几帖药想来也就好了，有年纪人只要宽心些。 贾母道， 我倒不为这些，我是极爱寻快乐的，如今这病也不觉怎样，只是胸膈闷饱，刚才大夫说是气恼所致，你是知道的，谁敢给我气受，这不是那大夫卖力平常吗？我和莲儿说了，还是头一个大夫说感冒伤食的事，明儿仍请他来。 说着叫鸳鸯吩咐厨房里办一桌净素菜来，请他在这里便饭。苗玉道， 我也吃过午饭呢，我是不吃东西的。 王夫人道， 不吃也罢，咱们多坐一会儿说些闲话吧。 苗玉道， 我久已不见你们，今儿来瞧瞧。 又说了一回话便要走，回头见惜春站着，便问道， 四姑娘为什么这样瘦？不要只管爱话挠了心。 惜春道， 我久不化了，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园里的显亮，所以没性化。 苗玉道， 你如今住在哪一所了？ 惜春道， 就是你才进来的那个门东边的屋子，你要来很近。 苗玉道：“ 我高兴的时候来瞧你。” 惜春等说着送了出去，回身过来，听见丫头们说大夫在贾母那边呢，众人暂且散去。哪知贾母这病日重一日，严医调治不效，以后又添腹泻。贾政着急，知病难医，即命人到衙门告假，日夜同王夫人亲试汤药。一日见贾母略进些饮食，心里稍宽，只见老婆子在门外探头，王夫人叫彩云去看看，问问是谁。彩云看了，是陪迎春到孙家去的人，便道：“ 你来做什么？” 婆子道：“ 我来了半日，这里找不着一个姐姐们，我又不敢冒撞，我心里又急。” 彩云道：“ 你急什么？又是姑爷作践姑娘不成吗？” 婆子道：“ 姑娘不好了，前儿闹了一场，姑娘哭了一夜，昨日痰堵住了，他们又不请大夫，今日更厉害了。” 彩云道：“ 老太太病着呢，别大惊小怪的。” 王夫人在内已听见了，恐老太太听见不受用，忙叫彩云带她外头说去。岂知贾母病中心静，偏偏听见，便道：“ 颖丫头要死了吗？” 王夫人便道：“ 没有，婆子们不知轻重，说是这两日有些病，恐不能救好，到这里问大夫。” 贾母道：“ 瞧我的大夫就好，快请了去。” 王夫人便叫彩云叫着婆子去回大太太去。那婆子去了，这里贾母便悲伤起来，说是：“ 我三个孙女儿，一个享尽了福死了，三丫头远嫁不得见面，迎丫头虽苦，或者熬出来，不打量她年轻轻儿的就要死了，留着我这么大年纪的人活着做什么？” 王夫人鸳鸯等解劝了好半天，那时宝钗李氏等不在房中，凤姐近来有病，王夫人恐贾母生悲添病，便叫人叫了他们来陪着，自己回到房中，叫彩云来埋怨这婆子不懂事。 以后我在老太太那里，你们有事不用来回。 丫头们依命不言。岂知那婆子刚到邢夫人那里，外头的人已传进来说：“ 二姑奶奶死了。” 邢夫人听了也便哭了一场。现今她父亲不在家中，只得叫贾琏快去瞧看，知贾母病重，众人都不敢回。可怜一位如花似月之女，结离年余，不料被孙家揉搓以致身亡，又知贾母病毒，众人不便离开，竟容孙家草草完结。贾母病势日增，只想这些好女儿，一时想起湘云，便打发人去瞧她。回来的人悄悄地找到鸳鸯，因鸳鸯在老太太身旁，王夫人等都在那里，不便上去。到了后头找了琥珀，告诉他道：“ 老太太想史姑娘，叫我们去打听，哪里知道史姑娘哭得了不得，说是姑爷得了暴病，大夫都瞧了，说这病只怕不能好，若变个痨病，还可挨过四五年。所以史姑娘心里着急，又知道老太太病，只是不能过来请安，还叫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。倘或老太太问起来，务必你们变个法儿回老太太才好。” 琥珀听了嗨了一声，也就不言语了。半日说道：“ 你去吧。 琥珀也不便回，心里打算告诉鸳鸯，叫他撒谎去，所以来到贾母床前，只见贾母神色大变，地下站着一屋子的人，凄凄地说：“ 瞧着是不好了。” 也不敢言语了。这里贾政悄悄地叫贾琏到身旁，向耳边说了几句话，贾琏轻轻地答应出去了，便传奇了现在家的一干人说：“老太太的事带好出来了，你们快快分头派人办去，头一件先请出板来瞧瞧，好挂里子，快到各处将个人的衣服量了尺寸都开明了，便叫裁缝去做孝衣，那棚杠执事都去讲定，厨房里还该多派几个人。” 乃大等回道：“ 二爷，这些事不用爷费心，我们早打算好了，只是这项银子在哪里打算？” 贾琏道：“ 这种银子不用打算了，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，刚才老爷的主意只要办得好，我想外面也要好看。” 乃大等答应派人分头办去。贾琏复回到自己房中，便问平儿：“你奶奶今儿怎么样？”平儿把嘴往里一努，说：“ 你瞧去。” 贾琏进内，见凤姐正要穿衣，一时动不得，暂且靠在炕桌上。贾琏道：“ 你只怕养不住了，老太太的事今儿明儿就要出来了，你还拖得过吗？快叫人将屋里收拾收拾，就该扎针上去了。若有了事，你我还能回来吗？” 凤姐道：“ 咱们这里还有什么收拾的？不过就是这点子东西，还怕什么？你先去吧，看老爷叫你，我换件衣裳就来。” 贾琏先回到贾母房里，向贾政悄悄地回道：“诸事已交派明白了。”贾政点头，外面又抱太医进来了，贾琏接入，又诊了一回，出来悄悄地告诉贾琏：“ 老太太的脉气不好，防着些。” 贾琏会意，与王夫人等说之，王夫人急忙使眼色叫鸳鸯过来，叫他把老太太的装裹衣服预备出来。鸳鸯自去料理，贾母睁眼要茶喝，邢夫人便进了一杯参汤，贾母刚用嘴接着喝，便道：“ 不要这个，倒一盅茶来我喝。” 众人不敢为傲，急忙送上来，一口喝了还要，又喝一口，便说：“ 我要坐起来。” 贾政等道：“ 老太太要什么只管说，可以不必坐起来才好。” 贾母道：“ 我喝了口水，心里好些，略靠着和你们说说话。” 珍珠等用手轻轻地扶起，看见贾母这回精神好些，未知生死，下回分解。